很好的事情啊，引起全球关注的天体物理学的发现，在我们身边却出现了这样的两派呢？那么科学传播到底是怎样的一回事呢？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就邀请到了一位专家，中国科学院大学的新闻传播学的专家李大光李教授，和大家聊聊这方面的内容。李教授您好。 你好，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李教授，刚才我跟听众朋友说到了这引力波，这一直都是大家关注的热点。 对对， 前期的热点是我们发现了引力波了，我们终于捕捉到引力波了，这是令所有地球人都非常兴奋的一件事情啊。 是， 后面一重点就是怎么在我们国家出现了两派，导派 和支持派，我们说到的都是这个诺贝尔哥的这样的一个情况。 这个话题呢，实际上在很多年以前就已经有了，就是民科的问题，就是民间的科学、民间科学家的问题。 嗯， 其实呢，这个民科呢，大家就认为是这些在民间的特狂对科学的狂爱，但是实际上它脱离了科学共同认定的那种准则研究方式和这种大家的共同的这种理论的基础来自己来做这件事情。但是不管怎么说吧，那些热爱科学也不是件坏事情啊。所以呢，在这个民间科学家，尽管他们自己自认为实际上可以得诺贝尔奖的，这听起来有点可笑，但是这个不应该打击人家，这个是我们应该对这些个所有的热爱科学都应该尊重这样一个态度，这样才对。但是呢，这个也里边也反映出一个最重要的问题，那就是说科学到底是什么东西。作为普通人来说，他跟科学之间和科学家跟科学普通公众之间，他们两个这两者之间有什么样的这样理解上的差距？ 对， 差异啊，这是最大的。 所以今天我们就请到了我国著名的啊科学传播方面的专家李大光李教授，来跟听众朋友一起聊两本书。相信大家如果读了这样的两本书以后啊，您就会对科学传播有了一定的了解。那今天我们一起来分享的两本书都跟李教授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一本书啊是李教授亲自撰写的《科学传播简史》，另外一本书呢是李教授亲自翻译的《科学与公众》，我没说错吧，李教授？ 第二本书不是我翻译的，是我带领的学生。但是最后呢，是我审定的，是这样的。 那非常谦虚的李教授，通过刚才他这样的一个介绍，大家就能够了解到啊，对于和科学相关的事情，如果离了认真二字的话，恐怕就没有生命力了。 是这样的。那个说起来哈，讲究这个科学传播呢，首先要有科学，这个是毫无疑问的。那就是其中包括传播本身也是科学。有人说了，你那个科学传播是你是传播的是科学，但是科学传播的本身它也讲究科学，这里面包括公众和科学家以及理解，就是传播之间的这个所涉及到的所有的方方面面的要素，这里边呢都在这两本书当中呢都涉及到了。 但是有一个特别特别大的问题，我觉得应该是鸿沟啊，就是让多方面都不能够统一的去看待同一个事物。就比如说看太阳吧，不同人就会有不同人的理解。我为什么这么讲呢？你看啊，其实在我们的科学界啊，以往的时候，比如说欧美和就是先进的发达国家和这种不太发达的这个国家相比，那么肯定是先进的发达国家他们对于知识的拥有会更多。那么当他们有更多的知识的时候，当他们有更多的这种最新的发现的时候，他们就有话语权。他们说太阳是方的就是方的，这举个例子，大家可千万不能这么去理解啊。那么对于那些呢了解很少的人呢，他们就可能不太敢那么直接或者肯定的说，哎，我们觉得它怎么是圆的呢？我觉得这是一方面。另外呢，还有就是说，每个地区的人对不同的一句话的理解可能都不太一样。 没错，这个跟这个你谈的这个特别关键，也就是说，不同的文化，对这个科学的事，就是科学家所说的事情的看法都不一样。尽管科学家说我跟你们说的这是事实，因为我是通过科学的非常严谨的手段我得出的这个结果。 对， 但是所有的人的看法都不一样。咱举个例子吧，比如说看月亮，月亮上的咱们民间传说月亮上有嫦娥有玉兔，对吧？ 还有吴刚。 科学家说月球上根本就空气都没有，它怎么可能这样生存的，对吧？但是呢，很多比如说 南北的国家的人，他就说不是，那实际上是我们民族的那个人在那个上面，你可以看得出来，他们在那个岛的，在那个岛的一个麻布，就把麻布哈、啊、把它给捣得稀烂以后，把它重新做成其他的衣服啊，或者做成其他的东西，他在那工作呢。所以啊，不同的文化的人在那里边看出来都是不一样的。信宗教的人肯定看能看出上帝，还有一些其他的不同。那就是说，一件事实，不同的文化得出的结果，反映出来都是不一样的。 对啊，所以李教授这里面就有很多的问题，怎么能够把真正最科学的东西啊传播给大众，然后在传播给大众的过程当中，大众怎么去理解科学家传播给你的这个内容的正确，这是很难调和的。李教授，首先科学家本身他们之间的水平不一样，再其次呢，公众理解的时候又不一样，这是太难的一个事情了。 咱回顾一下，比如说在这个哥白尼时期哈、啊，哥白尼那个后来，哥白尼还有那个时代的很多科学家，他们的发现实际上违背了当时的神学家，尤其是有神学背景的那些这个自然哲学家们，他们的看法，他们都不一样，认为是这个哥白尼你在那儿胡说八道。这是里边是文学的神学，神学是什么呢？他们是有带着自己的神学的观点来看待别人的研究成果。那到后来也是一样的，各个国家的看法都是，到现在的也是不一样。那么这里牵扯到一个问题，那就是说公众理解科学这个概念哈、啊，到今天为止仍然是非常重要的。那么就牵扯到三个概念，第一个是科学家，第二个是理解，第三个是公众。 既然李教授已经抛出了这样的三个词的话，那接下来就把这样的三个词跟我们大家做一下分析，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啊，我们应该或者说我们普通人应该怎样去看待这样的三个部分，这样的三个名词，这样三个内容。 对，这三个呢是我们科学传播当中和最关键的这三个概念，都必须搞清楚。第一个呢，科学家毫无疑问，他们呢是靠自己的专业，靠这个实验手段，实验器具，然后呢共同的这个团体上的讨论，他们能够得出一些研究的结果。 那好，我们 但是 出现了第一个问题啊。刚才呢，李教授您是用理论跟大家讲了什么叫科学家，那咱们就来说说最近这大热的引力波这样的一件事情。那关于引力波呢，有两个人提出来他了，一个是5年前就提出他的诺贝尔哥，另外一位呢100年前就提出来他的爱因斯坦。那我们怎么来看这两个人，他们两个人谁是科学家谁不是科学家呢？ 那个毫无疑问啦，爱因斯坦是科学家。爱因斯坦是科学家，是因为他当时提出来这个狭义相对论，其实在100多年以前了。提出来的时候呢，其实并没有，据说只有12个人能够理解，所以那个时候大家都觉得，哎呀，你这很多人都不一定相信他。也许爱因斯坦在那个时候那个地位相当于今天的诺贝尔哥。 但是我觉得可能有另外一个比喻更加的说明，是咱们说毕加索画的那些画看起来奇形怪状的，但是立体的那些画啊，我觉得毕加索刚刚画出来的时候，我们很难把这个手上那只眼睛和脸上那只眼睛去拼在一起，但是实际上你如果通过一些方法就能够看得出来。我觉得他们还是有一定的理论的，他们并不是猜想。就比如说咱们刚才谈到的这个爱因斯坦，他为什么能够推算出来引力波呢？是因为他用的是爱因斯坦的这个场方程式推导的。 对，这个是这样的，所有的人，科学家跟其他人不同的之处在哪呢？为什么叫做科学家呢？他首先要有这个猜测，然后呢又想法用科学的方法，尤其是数学方法来论证它的存在，但是呢论证也不一定它的存在就一定是正确的。 对， 那么 需要 很长时间 去检验。 所以到今天为止，就是人们在引力波的问题上证明了爱因斯坦100多年以前所提出来的广义相对论实际上是站得住脚的。这个呢，它的伟大意义就在这个地方。所以呢，人们就认为爱因斯坦，我们今天用引力波已经证实了爱因斯坦的这个相对论。但是呢，这个诺贝尔哥呢，他所提出的这个东西呢，是完全是一种有勇气、有干劲儿，但是缺乏这个严谨的科学方法，最大的问题在这儿。 对，很多关于这个诺贝尔哥的介绍都说到了，就是5年前他首提引力波这样的一个名词，其实这真的不是他首提的。 这个绝对不是他首提，这是不可能的。 所以大家现在通过这样的一个介绍，能了解到哪一位是科学家了吧？ 答案大家应该心中有数了。好，我们刚才是跟听众朋友们谈到了这三大块当中的第一块，关于科学家这样的一个理解。这个内容李教授还有什么需要跟大家做相关的这个提示的内容吗？ 那个科学家是这样的哈，我们现在要跟大家讲清楚一点，说科学家呢就是尤其是发展到了今天，科学已经变成一个非常复杂的这样一个研究的一个体系，这里边包括了科学家共同体，他们共同的就借助现代的这个最发达的一些最先进的技术来探讨这个我们国所猜想到的一些事情，来证实这些东西的结果。那么这个里边就有一个的，一般的来讲像爱因斯坦的这个当初的提出来也是这么多年有科学家团体的证实，比如说引力波一共有这个1000多个科学家共同参加，这个不是在过去的仅仅一个人提出一个，爱因斯坦当着提出一个人提出来是可以的，但是要证实它，到科学发展到今天必须科学家团体。你知道这个引力波的证实花了多少钱？一共花了5000亿美金。 我看到了相关的一些介绍当中说，这一次发布这个新闻的时候，找到引力波的时候是通过这个激光来探测到的引力波。 对， 当然之前用了好多好多的方式。您刚才说花了多少钱？ 5000亿美金。 5000亿，这是美国一个 国家发的。这5000亿美金，1000多人，这你就可以想象是一个多么庞大的这样一个研究。 一个人我算了，5000亿美金，1000多人和一个人5亿美金是吗？ 是，所以就等于说现在科学技术已经发展到了一个共同的团体需要大型的科学研究机构共同的来进行用严密的研究方法来进行探索。所以不是一个简单的某一个人你自己随便说，我觉得这样恐怕是站不住脚的。所以从现在来讲，如果有一个科学家说我就证明这件事情就是对的，现在已经可以得到质疑了。是因为现在的科学发展到要用大费用，巨额的费用，大团体，大量的这个难以想象的那样的大量的科学装置设备仪器才能够完成。所以这是科学家。什么叫科学家？这就是科学家。 读书俱乐部的朋友大家好，我是余光中。 我是王蒙。 我是周国平。 我是彭迈。 我是钱文竹。 我是梁文道。 我是汪海。 生活总是充满了故事， 有故事的人 听有故事的广播， 有故事的人要听有故事的广播。 开卷有益， 欢迎收听读书俱乐部。 读书俱乐部与您相伴。 读书俱乐部，我们今天邀请到了李大光教授啊，和听众朋友们谈一谈科学传播。我们来分享两本书，一本呢是《科学传播简史》，另外一本呢是《科学与公众》。前面呢，我们说到了第一个名词啊，什么叫科学家？我听出来的，现在科学家他挺费钱的，不仅费钱，他实际上是烧钱呀。 没错， 5000亿，1000多个科学家，一个人能花5亿多，这样5亿多美元能买什么东西？ 所以现在的科学是一个大投入，这也是恰恰叫公众不能理解的，甚至有些 值吗？ 咱举这个例子吧，这个数据是前两天我在网上，我是看那个西方的报道得到的这个数据。那么这里边有一个问题了，如果这个数据叫大家都知道的话，可能各个国家反应是不一样的。比如说有很多的人就会说了，我那么的了，咱们国家这么这世界上这么多穷人，你花那么老多钱研究个这玩意儿有什么用呢？你证明那个引力波有什么意义呢？花那么多钱，这就是一个理解的最大的问题。对于公众来说，他非常难以理解这些倔头倔脑的一帮科学家为了追求这么一件事情花这么老多钱的这个行为，这是理解的核心。 我们来谈一谈啊，理解。刚才说到了理解的核心，就是公众有的时候在看到地球上的很多人类因为饥荒也好，或者因为战争还在没有粮食而死亡，而这个时候花5000亿美元去干了这样的一件事儿，那么在人类的生命和人类去探索这个天体物理学方面的这样的一个进展， 是 到底我们应该去做哪一件事儿？ 这里边就有这个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理解。这个理解哈，实际上是在二战以后。二战以后呢，比如说大家开始反思二战之前和二战期间的一些科学家的行为，其中反响最大的就是曼哈顿计划。 大家知道曼哈顿计划是制造原子弹的，直到原子弹造完了以后呢，结果这个、广岛长崎扔了以后呢，这个伤亡了三十多万人。后来呢，其实是它的正面的效果就是停止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对吧？但是呢，很多完了以后，很多人又在思考，其中包括一些科学家了，包括罗素和爱因斯坦，他们都提出了这个科学家的责任的问题，包括这个罗素爱因斯坦的宣言，也就是说这个原子弹应该怎样的使用的问题，是不是应该继续发展原子弹的问题。那么作为公众来说呢，也有很多在思考，就是科学到底给我们带来了什么。这个时候呢，就开始怀疑科学的它的这个它的作用了。那么这个时候呢，在在八十年代初的时候，这个有一个科学家叫这个鲍默爵士，他呢写了一个叫《公众理解科学》这样一个报告，后来呢被称为这个鲍默报告。这个鲍默爵士的报告就叫做《公众理解科学》（Public Understanding of Science）， 这个呢是一个特别重要的概念，一直到今天都在围绕着讨论，就是公众理解科学。这里边提出来就是说，作为公众来说，你得理解我们科学家做的这些事情，其中有很多是为这个公众造福的，啊，探索这些宇宙间的这个好像离大家的生活很远的事情，但是也是为了探索自然的秘密奥秘，也是最后也要为我们人类造福的。 李教授，您刚才说的这些，我想很多人都能理解，公众也并不是很愚昧的。但是当一方面你把这5000亿美金投入到那些挨饿的人当中，可以拯救那么多的生命，另一方面呢，你去做这个研究，可能当每一个人面临这样的抉择的时候啊，都会想应该去做哪件事儿、 没错， 都会去衡量到底值不值。 是，这个是大概是全世界的这个普通公众啊都会想到的问题。 嗯， 在这个几十年以来这个研究的过程当中啊，好多调查数据，我这边调查数据也很多。那么就是说美国那边呢，对科学家所做的这些事情呢哈，基本上是超过半数是支持的，但是也有相当大的一部分科学素养特别高，但是同时也对科学家的行为表示怀疑，是这样一个趋势。这个趋势呢是跟就叫这个剪刀差，那就是我科学素养越高，反倒支持你的反倒越低，这是个非常有趣的现象。那就是在理解的过程当中哈、可见啊这个多么复杂。我科学家的辛辛苦苦做这么多事情，他的心目当中我就是为了大家好，为了人类的未来啊，探索这个自然世界，这有什么？这是非常好的事情。在他们脑子里边，科学家的世界、精神世界和他的头脑当中想的跟公众不是一回事儿。但是公众呢，他不在你的实验室里边，他是另外一个那个领域当中，在自己的文化、在自己的经验、社会经验当中生活的。他判断这个事情的价值，这么多钱使用的他的价值，他的看法是完全不一样的。这个哈，就是科学传播的一个精髓所在了。那么就是两者之间如何通过，前边正那边是科学家，这边是普通公众，那么中间这个理解怎么做到，这是一个最要命的事情啊，这是最要命的。这是这么多年以来，这个包括这两本书实际严格讲谈的都是这些事情。 但是这两本书其实也是有区别的， 是不太一样。这两本书不一样在哪儿呢？一个是这个《科学与公众》的这本书是翻译过来的，原名叫做《Science in Public》，《Science in Public》这个叫翻译成中文没法翻译的，公众当中的科学，这叫什么话呀？所以呢，就把它翻译成《科学与公众》。这符合我们中文的表达习惯。那这本书呢，在西方国家的非常重要的教材、大学的教材和研究人员哈，基本上引用率比较就是最高的，在过去的十几年当中引用率比较高的。 这本书当中主要讲了哪些的内容呢？ 这个里边其中包括讲了这个科学公众，就刚才我们的这个话题是最主要的，公众理解科学，他们这个三个概念之间的它引发的各种各样的故事 到底值不值 啊，是引发的故事。还有一个呢，就是科学在公众脑子里边那个科学跟科学家里边脑子里边的科学不是一回事。第二本书呢是科学传播简史，这本书呢是我这个我从事这个研究呢将近30年了啊，研究和教学。然后呢我把这个以前所收集到的一些资料，我想写一个科学传播简史，然后呢就把这个从 希腊化时代，就是古希腊时代开始，一直写到现在，就是这个分那几个阶段写的，这样基本上这样弄出来的这样一个简史。因为所谓简史呢，实际上要把它设备写成通史的话，现在还不够条件。我觉得简史就作为一个普通的这个公众来说，感兴趣的人来说，他已经足够了。现在就这么一个情况。 感谢我国著名的传播学方面的专家李大光教授的详细介绍，和我们一起分享了《科学传播简史》以及《科学与公众》这样的两本书。我是刘莎，今天的读书俱乐部节目到这里就已经结束了，再见。